我諗睇《希伯來書》咧，一樣嘢好重要咧，就係即係進一步認識耶穌基督嗰個身份，佢個真正嘅係一個點嘅身份。咁《希伯來書》講咗佢就係大司祭啦，咁呢樣嘢係好重要啦，佢比天使更高啊等等。咁嗱，我哋都話信耶穌，信天主咧，你如果一開始講信天主好難嘅。我啱尋日唔知放工嘅時候聽汽車喺搭，即係揸緊車聽收音機，唔知你知。總之是在車上啊，咁啊佢訪問一個即係夜晚香港 CBC 電台咧，就訪問一個以前英國教會嘅一個主教，佢有一個好權威性嘅宗教嘅講聖經嘅人，咁佢講即係講點樣即係能夠令到啲人去相信啊接受啊嘅問題咧，咁佢講翻佢話他說聖經其實好人，佢當時話好人性化。佢譬如話創世紀講到即係亞當夏娃，佢話其實因為係一個故事，呢、這個故事咧就係、是、人當時咧去諗去寫描寫出嚟。即係好得意啊！佢人咧諗嘢咧諗到對天主咧都好似好人性化嘅，好人化。譬如話，夜晚同你散步，同亞當夏娃散步。即係我聽咗嗰部分，仲有嗰部分啦。咁我當時先諗，你要信啟示，其實有一樣好特別嘅嘢嚟嘅喎。你而家信聖經落古仔睇，好似人睇小説咁，冇所謂㗎，冇嘢㗎，係咪？當一啲普通書睇。但你要相信係啟示。同樣你話希伯來書，陣間又保羅，陣間又唔係保羅，陣間又話保羅，陣間又咩？咁啊啟示喺邊咧？咁即係。這個很獨特的信仰 的部分。第二件事就是說，我自己問我信仰，我是不是 信天主先？我自己經常說我不是信天主先的，我信耶穌先的，由耶穌帶我在天主裡、因為即耶穌很具體嘛，我容易觸摸，我容易 去領會嘛。所以 我覺得對耶穌進一步認識呢，會幫到我，最多人都幫到我呢，就是更加進一步了解天主那個救恩那個意義的計劃是什麼。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即係阿細 K 就講話信耶穌平時咧都唔係好難嘅，信咯嚇、平時冇嘢噶。不過其實我覺得都唔係嘅，因為如果唔係即係個觀念上嘅信，觀念上嘅信咧其實唔難，不過問題生活上嘅信咧其實好難。我所謂難嘅意思咧，其實係你個對自己嘅挑戰嚟嘅，因為。耶稣基督，你信耶稣嘛？咁你梗系信佢嘅教训噶啦，唔系话信佢嘅人存唔存在，唔系信佢够唔够熟你嘅问题。這个我谂俾每个领圣嘅人，這个大前提个个都接受到嘅。耶稣对我哋比较救恩啊，耶稣曾经死咗啊，十字架，這个好简单嘅相信。但系你喺生活里边点样跟随耶稣而信佢嘅佢所讲嘅嘢咧，佢嘅权威性咧，這个先至系困难嘅地方。因为点解咧？咁你睇呢个而家社会而家世界，点解？即係嗰陣時嗰本咩大雲西，咁突然之間有人一窩蜂去睇咧，咁第一即係當然冇基礎啲會好容易即係曲解咗啲嘢啦嚇。第二都係好多人事實上喺呢個社會裏邊，即係話加拿大一個有宗教背景嘅國家，但係實際上有幾多人真正信咧？你睇啲價值選擇一路係離開緊嘅，其實離開緊嗰個信仰嘅裏邊嘅價值觀嘅。然後跟住又話發現耶穌墳墓啊，咁雖然有人話即係呢啲咁嘅嘢係即係咩嘅揾錢嘅啫嚇，即係與不驚人死不休嘅啫，做埋啲咁嘅嘢。不過事實上亦都有人會因為呢啲咁嘅嘢動搖。咁嗱呢啲咁嘅咧，其中一個挑戰，一個對我們的考驗，但是我仍然最重要就是我們生活裡面怎樣去相信耶穌基督所說的，喂，你不要信靠世上的東西、你不用那麼害怕隔壁人跟你 說那句話呢是跟你不同，如果你是按照我的教導生活，你不用擔心我跟你在一起、這個呢其實就是一個真的信仰的挑戰。你信多少、人家說切，你哋有冇搞錯？天主教反對同性戀，你夠唔夠膽喺佢面前同佢搏啊？即係呢個就係一個，當然我冇理由無端端想同佢搏啦，搏咩啫？係咪？但係即係話你夠唔夠膽去表達？係啊， 我覺得同性戀係唔啱噶，又同性婚姻係唔妥當噶，你喺聖經點點點教導啊？我哋唔會啊，我哋最多做到一步咩咧？明哲保身啊，你有你我有我，河水不犯井水，即係我哋去到呢度啫嘛。所以即係我覺得可以發律書，雖然我咧就冇今次好似好以前咁樣繼續去炒料啊，咁但係咧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幫助咧，就係進一步再去諗翻睇翻耶穌基督嗰個身份，咁變咗我哋容易啲更進一步體會咧。因為你越了解對方嘅時候咧，你越會明白佢講嘅説話啊！好似我哋平日一樣啦，你話啊嗰、那個係乜乜乜乜專家乜乜權威，佢講啲嘢咧，信多過一個普通戀，即係所謂 lay people 講嘅嘢啊嘛。咁變咗你佢即刻講嘅嘢係喎，佢話食呢只嘢咧對你身體啊點點好處啊，哇咪即刻走去買啦係嘛？如果嗰個人亂咁講嘅，冇所謂啦，只只一樣啊，最緊要balance diet 得 balance 搞掂啦嚇，係唔同嘅。 最好例子就我同我老婆講我食咩好譬如咁，佢就唔信。但係睇電視啊睇書話乜乜專家講有一大層嘢咁樣，哇！今日信咗十足。 咁佢又同我講話佢， 你咁啊，梗係有證據啦。 即係 講，如果咪盲從。 所以就係啱呢個樣嘢係學人都係正常嘅反應。 係啊，你同我講話我同我老公講啲嘢，佢唔會聽㗎。 即係一模一樣啫嘛，因為由於真係太熟悉個人。你以為很熟悉，即係你唔當 咧， 你唔會係好信服啊！呢個係真，你唔會好信服。所以希伯來書有呢個好處，就係真真正正去講好清好楚，講咗基督個身份個本質。我哋睇完希伯來書咧，就會更加去清楚基督嗰個本身係究竟係咩嘢。我哋因為正如頭先所舉嘅例子，如果你唔信服嗰個人，你冇一個權威性你係唔會咁容易去聽去信。我而家所謂信，其實係真係好大方面咧，係靠信德。2000年前嘅人，當時時喺我哋人世活裏邊所講嘅嘢，跟住由人記錄翻落嚟，咁我哋信。咁所以信好似即係我成日都懷疑自己，我係咪真係信？好似阿 Peter 咁，我係咪真係信？我講係信啫，我點樣表現我係信？所以我喺希望喺讀希伯來書嘅時候，一路提醒呢樣嘢俾大家一齊去反省去分享。咁大家希望完咗呢個咧，我有得益，大家真係有喺信仰上有增長。咁就頭先 Peter 講得好清楚啦，成個希伯來書就其實講引用好多舊約嘅聖經，佢哋熟悉嘅嘢去證明基督。講清楚基督的身份有幾不同，有幾特別，有幾高超。OK， 咁睇呢度，大家對呢個背景啊，作者大家仲有咩討論？同埋我繼續嚟應該用咩模式去進行？即係唔好當係我講，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材料有限，希望大家一齊去研讀，大家一齊分享。OK。咁我咧就今日開始，我哋睇翻希伯來書裏邊第一章。做咩？ 裝我啲碌屎度咩？又英文又中文。家姐，我下次唔坐佢隔離。 寫得幾靚？你字寫得幾靚？ 我哋睇翻第一章，淨係睇，我諗今日淨係睇序言。咁序言咧就一至。四節。咁啊 ，Bosco 同你讀讀啊嘛。希伯來書第一章開始。 希伯來書第一章序言：天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但在這末期內，他藉著自己的子對我們說了話，天主立了他為萬有的承繼者，並藉著他造成了宇宙。他是天主光榮的反映，是天主本體的真像，以自己大能的話支撐 萬有。當他剔除了罪惡之後，便在高天上坐於尊威的右邊，在 他所承受的名字蓋然超越眾天使的名字，所以他遠超過眾天使之上。 明白。覺得讀完這個頭四節呢，大家有什麼分享，有什麼看過？表面字面看，大家有什麼感受先？ 他是在眾天使之上。 你說你是信的？我說我Matthew 叻過叻過很多人，你又信？ 信我 看誰說 啊、我有錢過很多很多人，你又信？ 我信的， 我都信啊。 咁我哋睇，即係一開始我已經其實喺序言裏面咧，已經睇到作者所寫呢本書個風格。第一個風格我哋睇到咧，就話第一節嗰度俾人用一個好強烈嘅對比。第一節已經講話天主喺古時，係以前。咁我哋睇第二節咧，係在者末期內。咁一個一個對比，以前同而家末期咧。不是講咩末期，大家明唔明咩叫末期？係咩啊？ 而家 after 咗耶穌基督嘅復活嘅 嚇，臨咗之後嘅末期。咁喺舊約好多時咧，用末期或者末世咧去形容咧，就係先知以前所講嘅嘢，而家實現滿全咗。咁耶穌基督嚟臨嘅時候，其實就係滿全咗。基督的所有學都先知嘅意義，咁所以真末期，咁呢度咧個對比就係以前你班猶太人係以前，而家講而家現世，咁再睇第一節第二句咧，佢話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哋嘅祖先説嘅話，講乜嘢？ 即係話以前，以前講嘅都係。找先知講嘅啫。 我哋睇到就話以前咧喺古時就係曾多次多種方式，即係話用唔 repeat 又 repeat 喺歷史猶太人歷史裏邊，亦都有用唔同嘅方法、唔同嘅形式去藉住先知。先知大家都明啦，先知係唔係微卜先知啲先知啦？我哋所講嘅就係天主嘅代言，代天主去宣告。對我哋嘅祖先，祖先呢度係指大家都好明啦，係嘛？指猶太人嘅祖先係指阿巴郎啊、阿伯伯啊、梅瑟啊、阿路阿路，之前講過話，講過咩話？ 佢個仔將嚟，將會有嚟，耶穌將會嚟 啊！講佢有冇講到咁清楚耶穌嘅嚟？ 將會有個 麥西亞。 麥西亞，其實最仲有冇其他人？講分享或者講話講咩話？除了預言有麥西亞嚟之外，其實你睇翻先知書很多，因為呢度講啦多次不同方式，多次講，其實最講得多嘅係咩？唔係淨係講麥西亞嚟啦， 天主嗰、那個恩寵啊！即係俾，即係嗰 大家有冇留意？其實就所有先知，大部分都係想同當時時嘅人講乜嘢？梗係話你班友仔做得唔好，脱離天主嘅道，一係拜邪神，一係做啲唔好嘅嘢，違背咗天主嘅嘢。所以多數同佢哋講話就叫佢哋悔改。不要依靠天主，曾經多次多次咁講。咁呢度所講出咧就話，你哋班猶太人所謂你有依恃，你係阿巴郎個後裔個血統，而係因為我哋想針對佢哋認為佢自己值得驕傲嗰部分。咁作者咧就 第一開張明義話，以前係咧一路以來咧，藉住先知同佢哋唔同方法、唔同時候同佢哋講過，叫佢哋悔改各樣各樣。咁目的都係咩？話俾佢聽，你要翻返去天主嘅。咁但係第二節嗰度講個對比就係、是，在者末期內咧，他藉著自己兒子對我哋講話。咁以前咧，冚唪都係先知啊，就算係梅塞，我哋喺佢哋以太猶太人裏邊最敬重、最尊榮嘅一個先知梅塞，佢都係咩啊？仆人，天主嘅仆人，天主嘅代言人。咁而家喺呢個末世或者呢個末期，佢係藉著自己嘅兒子同講，咁即係話而家基督嚟緊係天主親身同佢哋講。咁呢一親身嚟講，佢呢度講。他強調就不是多番多次，而是一次過，是決定性的。講完呢，基督就回回上天，是等最後的審判，只在你們接不接受基督你為你救世主。那這裡就說天，這裡大家看不到作者那個用個對比的方法，講你們以前是怎樣的，現在是怎樣的。佢天主立了他为万有的承继者，并藉着他做了宇宙。呢度个思想，大家中心思想唔系咁难明啦，系咪？喺其他约翰福音佢都有提过，喺罗马书、罗马人书亦都有提过。嗰个思想系约翰福音好似一开始已经讲话，万即系全部万有都系藉着圣灵咧系。創造，咁呢度咧就突顯咗乜嘢咧？就話先知同天主子個身份唔同，一個咧就係仆人，一個咧係主自己親身落嚟同你哋講。咁繼續仲有講佢係天主嘅光明嘅反應，係天主本體嘅真相。咁光明，天主嘅光明，我哋成日都有。睇聖經亦都有接觸呢、這個字眼，光明其實光明係想形容一啲咩嘢？大家有冇個概念？我哋成日唱《光明經》，或者係睇聖經裏邊都有好多時會提到光明，或者光輝，或者光明。其實嗰個概念係想講咧，光明或者光明咧就係、是、講。形容天主自己本體本質上自己嗰個狀況，係一種完美嘅境界。咁呢度講話佢係天主光明嘅反應，呢度明明佢想講乜嘢？係天主本體嘅真相。冇罪惡嘅，冇罪惡嘅。天主係一個完美，係嘛？我哋話係真善美嘅源頭，係冇罪惡。咁但係呢度最想表達嘅個思想就係話，天主子雖然佢係降生咗成人，受咗人嘅束縛，人間裏邊所有嘅束縛，但係佢本身係。天主一次過是最後一次是藉著基督他的子是去將天主那個容貌容貌的子不是他的樣子的鼻的眼是怎樣是指他的天主的本質愛的本質真善美的本質是無尖無瑕的本質去顯現給他就是說你看到基督呢就好像看到天主一樣但是是不是真的一樣這樣呢當然不是所以他用一個話是天主用一個比喻，是天主本體的真相。呢、這個真相在希臘文的原文嚟講咧，就係、是、指當時時咧就係啲圖章，圖章我哋嚟吸圖章嘅時候用啲蠟吸嘅。咁、那個圖章同埋吸出嚟個印，那個印 exactly 等於翻嗰陣時冇影相機㗎 ，exactly 等於翻天嗰、那個印章一樣。咁所以用呢個比喻去話俾你聽，你見到基督咧，基督所彰顯嘅。的光明其實就是天主的光明天主方彰顯的真善美的慈愛就是天主就是用這樣的比喻去告訴人 基督的身份是怎樣，基督其實你見基督在我們人間行走，其實他所表現、所講、所宣講的就是天主本身自己。他說以自己的大能的話支撐萬有，支撐這個字呢，即是好，如果是看動詞來講，大家都看過就頂住，其實最好比較好一點的解釋就是說他掌管或者是領導這個世上所有宇宙萬物。領導掌管宇宙萬物做什麼？是向著天主的道去行，去進發，去出發，天我們最終的終點去進發。那麼當他剔除了罪惡之後呢，現在便在高天上座於尊威的右邊。那支撐萬有和剔除罪惡呢，是想指出基督 在人世裏面，或者他所做的做過的是什麼呢？大家不是難明白了，剔除了罪惡，我們聽到我們會立刻想到他在十字架為我們受死流血。但是為什麼他要講剔除不講赦免呢？就是因為當時那些猶太人的傳統，如果後期那幾章會講贖罪祭的時候，猶太人的傳統去做贖罪祭的時候怎樣做呢？就要腳就羔羊要流些血淋在贖罪祭蓋上，咁要流個血先至，因為血都係代表生命。咁由獻將生命獻俾天主去贖罪，所以話剔除罪惡就由想話俾啲猶太人，當時啲猶太人，基督降身為人嘅時候唔係冇做過嘢，佢有做過嘢，做咩嘢？係為我哋流血，為佢哋流血，為世人流血去贖罪，洗淨我哋罪。咁咪加強俾佢哋，因為係當時猶太人熟悉嘅習俗。所以用咁嘅語氣去講，佢哋容易去領受明白啲。便在天上，便在高天上座於尊威嘅右邊。咁尊威大家都好清楚，括住係想指咩嘢啦？ 天主 啦。咁但係呢度強調係咪坐喺左邊，坐喺右邊嘅事實係想強調咩嘢？讀福音的時候有兩兄弟爭坐，誰坐左右，誰坐左， 但是 為什麼要爭坐左退右？ 沒分別的， 因為在 第二位，第二 受舉揚的耶穌， 耶穌受舉揚，即是說首先看回當時猶太人的習俗先啦，我們就算中國都有啦，所謂有上座，有請賓客的時候都有所謂上座，坐在主人的邊一度就是上賓。咁其實坐得個位唔係真係話坐個位嗰個含義，而一個含義就話佢幾受尊敬，幾受尊崇。咁當時是猶太人嘅習俗，都係坐喺主家嘅右邊嘅時候咧，就係呢個上賓有咗榮耀。 咁左邊又唔係榮耀啊？ 冇咁高咯。 不過香大不是不是大陸，不過中國好像左啊大過，左啊大過右噶喎。 大家集中唔到 嚇，左大過右啊，左丞相啊，好似啊。 所以 喺大戲係咁講嘅，左係大過右啊。 所以我老婆大過我咯，佢左右。 係咪以佢哋嘅習俗係右係大過 佢啲文化？ 文化。 所以其實佢所講呢個就係基督。為我們在人世上完成的工作，為我們洗刷我們的罪之後，給天主接回上天，上回天主那裡，是受到光明，受到舉揚 respect。 那麼由一至三節，大家都看到其實在裡面就講了舊約舊事，他們所依賴所聽慣的東西跟現在基督告訴你基督來臨的時候呢有什麼不同的對比。其實這裡講了基督來臨之後有很厲害的做到，就是用了七 樣嘢講基督咧，去描述咗基督嘅本質同埋做過咩嘢。咁親大家都知道係猶太人嗰個完全之數係 perfect， 咁佢咧就用七樣嘢去描述嘅。點解揾唔到邊七樣嘢？ 嗱，邊度都有七樣影到， 佢發夢咯，有七樣都。嗯， 乜嘢？頭三節已經揾到啦。 你 用咗七樣嘅描述，係描述咗基督嘅本質係咩嘢？佢喺呢個世上做過咩嘢？做完之後得到咩嘢？ 啊！佢係 大家數下手指，逐樣數下。 萬有繼承者啦， 做 者 啦，主啦， 嘅右邊啦， 光榮啦，光榮嘅 反應， 真像啦，佢支撐咗萬有。嗱，光榮嘅反應同埋真像咧，係基督嘅本質。因為講清楚，基督就係天主，天主就係基督。 除咗罪惡啦。 咁佢做過咩嘢咧？就係、是、支撐萬有啦， 剔除咗罪惡啦， 剔除罪惡啦。 And then 佢坐喺 天主， 尊位個右邊咯， 超越 眾 天使。 唔係， 都未到啊！一至三有七個 point 啫， 係一個。 佢承繼啊嘛，萬有啊， 喂， 做咗宇宙啊嘛。 哦，做宇宙。 咁即係你好知道你。頭嗰三節咧，已經喺序言嗰度講咗個中心思想，亦都咧好用人猶太人好習慣嘅習慣去表達幾樣嘢。咁所以喺好多解聖經學家、解經學家覺得呢本希伯來書係非常之靚、獨特同埋好優美。簡短三節用咗猶太人佢自己好多嘅民族嘅文化、宗教嘅背景。你都可以突顯話明佢俾你聽，基督究竟係咩人？點解我哋要信基督？我點解要信啊 ？Matthew 係最醒，話用好多幾樣簡短嘅嘢係我哋熟悉、認為啱嘅，佢介紹咗佢出嚟。所以喺《希伯來書》嘅作者裏面一開手明已經話俾你聽，第一個突顯就係基督究竟本質係點樣？佢喺呢個世上做過咩嘢？現在他受到光榮。 你可不可以再講多一次個七個 Seven Wonder？ 啊 ，Seven Wonder。 阿爺話咩咧？ 承繼者啦， 等陣 造成宇宙啦，光榮真相，只差萬有，剔除罪惡同埋右邊。 四五六七，喂， 啱未？ 得啦，唔該 ，thank you。 啊，咁呢個思想其實咧喺哥羅新書《哥羅新書》一章十五節咧有類似呢個思想，我哋睇翻。 哥啊！ 哥 啊！ 前 啊！係得前， 得前。哥羅第一章一至十五節。嗯。 哇！你仲深過 Peter 好多。 不是吧 我腦不停地喐添， 咁細細自己講咁耐啊， 字數很高的嘛，成點破塊 係幾頁啊？ 一百三十 七頁， 一百 三十七頁， 一百 三十七頁，第一章一至十五節咧，裏邊所講嘅裏邊嘅思想咧，同而家呢度所講嘅思想咧係好一致，咁所以好多時都話係保羅嘅寫就係咁樣，因為佢嗰個神學嘅思想咧，所表達嘅方式咧都係好一致。咁大家翻去睇下，我就唔再讀啦，因為有人 complain 太耐。 你好仔細，非常好。 Really good， 個 腦要喐 啊！咁第四節我再講就係第四節啦。 你好細心啊，真係。 第四節佢話佢所承受嘅名字咧，既然超越眾天使嘅名字，所以遠超過天使之上。咁睇字面就好合邏輯啦。佢受嘅名 係超越過天使，所以佢應該超過天使，好好好嘅學邏輯。但佢首受嘅名字係咩名啊？大家有冇去睇？承受咗咩名字啊？ 天主子。 天主子。佢本身已經係天主子啦，點使承受啫？ 啊，唔使承受啊！耶穌啊！ 全能嘅。 咁就對於呢個解法咧，就我睇抄多節咧，就好多唔同嘅解釋。釋經學家就解釋就話，佢名字可能係指佢承受咗弥赛亚救世主呢一個咁嘅名號。咁救世主嘅名號咧就會高過天使啦。另外有啲釋經學家嘅解釋咧就話，我哋記得喺福音裏邊講瑪利亞領受天使。預報佢生個仔，叫佢改個名叫做耶穌，咁耶穌喺希伯來文咧就係拯救者。咁因為耶穌呢個字喺舊約裏邊咧，我哋所睇嘅舊約聖經裏邊完全冇出現過呢個名耶穌。咁喺新約先至開始叫。咁嗰啲解學家話：佢個名加入天使天主叫佢叫個名叫做做人裏邊咧個名叫做耶穌。耶穌本身就係救世主。所以他救世主的名號應該大過天使的嘛。咁關於呢一度咧，第一個序言裏邊所帶出嚟咧，就引喺跟住下邊第一章五至十四節咧，佢就個作者保羅又好啊，保羅有裏邊嗰度，佢就想引用翻猶太人熟悉嘅聖經舊約咧，去印證翻佢點解講佢超越天使。因為在當時時的猶太人的背景裏面，他們的信仰就都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護守天使。天使呢，因為他是靈界，所謂不是人，他做的 power 好像呢 powerful 過我在我們人的心目中呢，就會威過我們人，因為人我們有很多事做不到，但天使由於是靈界，可以很多事做到。在我們心目中呢，就是天使的地位應該高過人。但是在他們的心目中呢，有一個矛盾，有一個矛盾就是說，基督既然降生了成人在我們人中間，那天使是應該高過基督，就是他們有這樣的疑問，可能有這樣的動搖。咁下面咧五至十五至第一章咧，佢就會引證翻啲舊約聖經，話俾你聽，天基督係應該點解會高過個身份係高過天使。咁我哋聽上嚟就好容易接受，冇問題，如果講呢句咧，天使比耶穌基督低，梗係啦，耶穌基督天主子，但係對佢嚟講，可能唔係咁容易受。正如而家喺現世，我哋信咗有信仰嘅時候，耶穌基督所有教訓緊要過老豆老母教嘅，我哋信係啫。唔信嗰啲人，阿媽唔係喎，父母之言係最緊要嘅。我信阿媽，唔信耶穌基督嘅教。阿媽叫我去點就點，即係喺我哋現世亦都有可能有咁嘅嘢嘅睇法。咁但係咧喺呢度嚟講，作當時嘅作者就想突顯，話解釋俾人嗰啲當時嘅信眾有動搖嘅信眾聽，就話用翻佢哋熟悉嘅嘢去解釋點解你要睇基督嘅身份，重新睇基督身份係高過天使。咁我留翻 下一次分享。好，下一次咧就唔該翻大家睇第一章。第一章五節至十四節。 死 啊！哇！死啊！ 好少嘛， 好少啫嘛。 幾多？由邊度到邊度？ 五至十四節啫嘛。 哦，五至十四節。 一日睇一節都睇曬。係 咯。 少咗。 不過慢慢要諗啊！你嗰啲。